好，我欢迎我家餐厅。 喂，郑，你俾我讲埋个机场先。 上季上回次会系要，我哋讲完九州本来咧，以为不九州讲完嘅，点知原来我仲有嘢讲嘅。好，等下先我讲。 唔可以留咗个机场。嗱，因为我谂我唔知啦，我感觉啦，我谂一长期咧，据闻好似系 express， 其实好近呢，即系开咗未够一年。 三月好似 系。系啦，未够一年嘅，我记得系。即我三月。 是今年开的咋？ 三月或者哇，即系啱揸翻新市坑。 系啊，系啊，上天都冇噶。 长期机场咩事呢？咁啊，其实好搞笑嘅。喺机场咧，你去咧喺长期搭车过去就九个字，巴士嚟嘅。咁都唔知成一个钟头三班嘅，咁好密嘅。咁咧，长期机场咧就国内线嚟嘅。咩事呢？入到去啦，咁啊落车咯。咁冇啦，落车。咁你去简单。你一個旅客推住個夾，梗係咦嗱嗱去到就寄咗件行李先啦，大佬仲抽住佢咩？嗱，記住啊，係落地就寄行李啊，呢度係有一個係有一條伏線擺咗喺度嘅。咁啊，揾機場啦，劈啦，咁啊好啦，揾到啦。竟然我哋係由佢喺正過，你諗幻想啦，將座嘢長方形咁擺喺台，喺左邊嗰個站頭嗰度落車咧，我哋就行到去右邊嘅盡頭，我先揾得到嗰個 check-in counter。咁啊，行咗好耐啊，咁啊算啦。咁其实都唔系大嘅，即系行咗十分钟啦，推住个夹咁慢慢行咁啊，去到 check in。咁咧就咁啊，啱啱见到佢个牌写住啊，系啊，可以 check in 啊。咁咪掉行李咯 ，check 咯。好啦，咁啊俾佢睇啦。咁啊称啊，咁样 express 咁诶系咯 ，express 咁佢都系称下你啲行李啊，唔好太重啊，唔好太大件啊，唔过重咁啊唔理你噶啦。好啦，俾佢 check 好晒护照，登机证整好咗啦。跟住好啦，俾佢睇埋行李重量，冇问题 ，good 啦，全部。咁谂住掉咁就走啦。跟住佢突然间推翻晒啲行李出嚟，摆喺你前面。幻想系咩咧？你幻想就系深圳搭地铁个 X 光机，个 X 光机就系喺个 counter 出边嘅侧边，佢叫你麻烦你个隔篱将你呢几件行李过安检啊。嗰个 friend 我哋两个即系几个 friend 喺我哋前后，我哋一行四人，我哋就擘大咗口。哦，咁我哋又个个隔篱再推晒啲嘢落去俾佢 check 啦。好啦，寄完行李啦，咁跟住咧，咁啊抌低晒啦，咁样，咁啊跟住我哋就咁啊都系搞掂啲行李啦。咁啊有咩做咧？冇啦，咁样啱啱都仲有成两个钟，两个半钟，两个半嗱冇啦，两个半钟啦，咁样有两个钟到啦，咁啊咁啊谂住，上去行下有啲咩咧？因为我之前睇个台湾blog讲咧，就话长期好多。即系二楼有个 corner 专系卖 Omega 机嘅，专卖手信嘅，咁咪上去行下咯，咁样样，咁谂住行完啊搵嘢食啦，咁样样，咁啊行啦，咁啊上去，咁啊见到啊系好多蛋糕喎，拗爆头，跟住个 friend 话系啊，长期出名卖蛋糕嘛，咁我唔怪得知啦，咁样样，咁啊睇啦，咁啊见到啊有个蛋糕几搞笑，蛋糕底上面就铺焦糖嘅。佢有咩事食嘅？望落去就好似好甜，咁但系食落其实几得，因为佢焦糖系中间系即系个蛋糕底啦，有一个焦糖脆喺中间，再有浸焦糖喺面，咁所以食落去就湿身，但有脆口嘅，咁个口感啊几搞笑。咁佢同一时间仲有另一只期间限定咧，就系琵琶芝士饼，咁啊 OK 嘅，个芝士蛋糕中间夹咗块琵琶喺度嘅，上面有个琵琶酱咁样样。咁啊试过 OK 嘅，咁啊谂住食埋嘢翻嚟就买啦，因为要雪嘅讲明。咁啊好啦，咁啊走去食啦，咁啊食完咁啊出翻嚟啦，走翻去买，跟住好啦，咁啊讲真，咁啊走埋去啊讲英文啦，费鬼事搞咁多嘢啦，咁样机场咁谂住简单啲，跟住一见到英文就即刻攞张纸出嚟，写住咩啊？焦糖蛋糕一定要寄仓，系啊，吓系 ，exactly 你咁啊，我都吓， 点解咧？ 冇人问好嘅， 我哋唯一解释，因为你咪焦糖脆可以做利器，如果唔系我解释唔到咯。但隔篱琵琶个咧又冇问题，琵琶嗰个就中间有层琵琶肉，面有琵琶酱，但系冇事喎。 系咪容易爆炸？ 我唔知啊！你谂下，唯一解释到就系今日你同我讲块焦糖，你雪冰佢可以做冰器嘅啫。我解释唔通啊！如果唔系，咁跟住咪再买一啲明太子啊咁样样咯。好啦，买完啦，咁食埋嘢啦，好啦，跟住就搞笑啦。咁啊，准备 check in 啦。我见到中间嗰个国内线卡得好靓嘅，好咁。因为国内线讲真系纯粹做象征式安检嘅啫，即系 check 下你啲行李。即系其实讲啲国内线就日本自己 standard 啦，咁样总之你冇利器咪由你咯咁样样。国外线咧，国际线喺边咧？喺嗰座大楼嘅正右边二楼， 咁嗰間好似咩事呢，嗰間呢就好似暗角打鑊嗰啲咁嘅仿製咁嘅。咁就劈埋一邊嘅，排條都排到黐咗線嘅。點解呢？原來裡面得一部 X 光機喺度 check 嘅啫。咁就個個都要掉低曬啲嘢。咁好啦，算啦，掉低曬啦。過咗啦，跟搞咗半粒鐘，過到去之後再行。吓咩事？行咗入去就淨係見到佢正前面有一排凳。你當啦，幻想學校禮堂嗰排凳咁樣。一行十個到啦，得七八行咁樣。左边呢就有一个我想三百尺啦，同我哋而家录音呢度咁上下大啦，三百零尺啦，我谂三百零尺咁大嘅一千年一间免税店咯，系啦。跟住我就见到出面嗰条登机桥就七号同八号闸就喺晒度啦。跟住就望住吓，哇，好明显呢座嘢起出嚟嗰时冇谂过做国际线噶啦，咁粗间出嚟噶啦， 仲细过骆驼二号，即系你关山二号。 关山咪 骆驼二号成座系佢噶，大佬。 嗱咁讲啦， 对唔住，嗰阵时仲呢度中间仲过埋个海关噶啦，已经。 嗰阵时仲未变过，先嗰阵时嗰个大堂都唔 系 好大。 嗱，骆驼咧唔同嘅就系骆驼咧，虽然佢而家根本上已经打印咗咩嗰个国际线大堂，佢已经唔谂住再起啊，纯粹就有佢算数啦。 唔系讲真，够大嘅，够用就算啦。 够 OK 大， 但系好大。其实国际线嗰个大系好大嘅。 佢嗰个国际线得佢飞啫嘛，有乜所谓啫？佢自己控制到啦。 最就系一来第二来就系、是。唔係好多人用，所以咧一夜晚如果搭夜機嘅話咧，佢嗰個候機室咧啲 WiFi 啊，咁得你佢用嘅好過癮啊，成座大台。 但係唔係，如果你搭凌晨機去咧，其實落機嗰係個天氣靚咧，睇住個日個即係個天邊一片紅嗰係好正 嘅。係啦，我坐嘅，因為我冬天唔得，因為冬天咧落機嘅時候咧天未光。 冬天我十一點落，我十一月落機啊，凍到我頂唔順。 係我慣曬啦，我十一月啊，一月啊，二月咁樣樣。 即系你谂住攞香港嗰套裝，你喺嗰度落地，你一定凍親啦，朝頭早。 係啦，嗱講九州啦。九州咧，嗱，头先阿星哥今次去叫北九州，所谓叫做 系东北西北啦， 北九州西就福建北九州， 真系好寒酸。 佐贺福冈，跟住就系长崎嗰啲。 系啊，啱啱因为见到幅图，咁喺即系自己喺地图抄到， 唔使啊， 真系间房 咁样抄，你明噶？你总之打埋个底先， 系咩嚟嘅？系咩嚟嘅？系啊， 即系今次香港啲咩？佢线大楼咁晒， 系咯，好寒酸咯。我以为搭，我咪搭飞机搭紧船，我以为。 啊！黐船啦！哎呀， 黐船 头，啲码头，嗰啲码头咧，佢入间房。 你错，系讲真，顺德都靓过去。 啊哈哈， 顺德靓过佢好多，得有钱啊人哋。 唔系咯，顺德都唔 高。几多个澳门啊？个大海。嗱，讲埋嗱，不其严格嚟讲咧，熊本就其实都北九州嚟嘅，熊本 都算北。 系北九州嚟 嘅，我以为算中嘅喎，入到。 佢系北九州最南。 Okay， 因为由熊本之后咧，亚苏之后嗰啲就南九州啦， 即系外围嘅核心嘅外围，就系外围嘅核心嗰啲啊。 系啦 ，OK， 咁就去北九州最南部嘅。咁 <Okay. S 2> 我今年二月去咧，就去熊本买蚂蚁虫， 正啊！ 其实佢因为佢熊本其实依自从嗰次地震之后，其实熊本呢几年咧，即系成机啊，佢拆咗唔少啲建筑物，就起咗新楼。 所以今次我去熊本就会唔会冇咗啲特色先？你觉得？ 有啲啦，因為始終冇辦法，因為佢地震之後好多攞冧曬。 我記得係咪熊本城個天守係震到成個夾點咗 咁？而家未整翻好嘅，而家仲 我諗佢整好撈教嘅，要撐翻起佢。 好似十幾年就要，因為你日本咗嘢㗎啦。佢逐個 先同首先佢要考翻古，研究翻嗰座嘢個原型，然之後先至開始諗下點樣同你揾翻就有能力嘅木工同你砌喎，大佬。 我要逐個石噴翻落去，嗰下大鑊啊嘛！所以加十幾年嘅要。係跟住佢到未起翻啦，但真係明顯就係好唔使即系唔使，因为保护环境嗰啲建筑或者近年嚟起嗰啲咧，就拆咧拆晒噶啦。所以佢就哇，周围都搭晒棚嘅，周围起楼有啲。即系我第一次去就四五年前嘅，咦，哇，真系好似好多唔同晒。嗱，不如讲啫，如果讲行街买嘢嘅话咧，熊本好行福冈，因为熊本嗰条成个十字大街咧，一条街咁晒，不如福冈仲兜嚟兜去。熊本嗰条街似咩？似九州嘅似大阪深沙桥嗰种 桥咯， 一条大街 大十字咯，系咯， 好好行。有自己全部有亞洲頭，相當方便，一條街包曬所有啊，咩都 book 又有，咩食乜都有，齊曬喺條街，全部集中，依啲最好行嘅。不過真係麻煩啲就係，因為福岡因為熊本車站嚟嗰個新街咧，其實都十五分鐘嘅，但係兩公里，根據跑馬蟲嘅我嚟講，兩公里由車站行去， 有車搭過去噶嘛，唔係咩？ 行路只半個鐘。 有电车，有电车噶嘛？ 唔系睇睇唔到嘅。你一棚人行就半个钟啫，你一支弓行，你又唔系？如果你讲真，你孭背囊，你唔系推箧嘅话，根本上你讲真， 廿分钟都行完噶啦。 你廿零分钟乜都，即系你两分钟、廿分钟都唔使你行晒，除非咁啊，中间一路行一路睇啊，唔错啦。但你话净咁一条气行，其实 喺个城喺个城下面嗰度嚟噶。 系啦，喺城下面嘅，所以咧，其中一个经验就系我自己影过张相嘅，登搭三脚架咧，教支 cam 用布长夜晚长期布嗰阵，喺个大架。喺嗰个安全岛上边，加啲三脚架，加支 cam 嘅，我影由嗰个商街去影系熊本城咯。 你讲起熊本城，我突然间谂起，其实我有去过唐津，去咗唐津城。 哦，我远距离见过，我因为我喺 最拉搞笑咩？唐津城我去到嗰阵时咧，我记得啊，点解咁乸熟口面嘅咧？我边度见过？就谂嚟谂去谂唔到，跟住咁啊冇啦，同啲 friend 咪行咗入去合城咯。结果上下上下咧，上到去近天守咧，我就见到佢冻晒 Uli on Ice， 我就记得哦，唔搞怪得啦，原来因为 Uli on Ice 嗰条桥咪就系嗰度嚟咯。 因为 Uli on Ice 又系九州，跟住 Sunny Lane 又系九州，所以 佢后屘睇翻个人设定就话系一个虚拟嘅城市，但系嗰座城嘅参考就系唐津城嚟嘅，其实。 OK， 唐津。 即系翻就系Sunny Lane 嗰座嗰座公寓，因为嗰个就系嗰样佢系参考嘅，但系。即系现实上 系有座咁嘅嘢，但系嗰座嘢系组成嚟嘅。 我讲翻嗱，顺便讲下 Sunny Lane 嗰个原作，佢啲三菱嗰啲公司 成 啲分部嚟嘅， 银行 嚟嘅，分部嚟嘅。咁咧喺动画里边咧，佢有一条直路，我系喺条路边，但系现实咧，佢喺海边嘅，即系话系唔可能出现有架车喺撞到主角嘅，因为咧嗰架车出现位置咧系海嚟嘅，已经系 边度啊？ Sunny Island 里边主角住嗰个 哦 ，Sunny Island。哦，唔係Sunny Island賣到好 行， 我見賣到好勁喎，又係 係啊，因為由嗰個車站行去車站咧，大約係20分鐘行嘅，即係行路冇車啊，因為嗰度又係啲鳥不生蛋、狗不拉屎嘅鄉下地區嚟嘅。 但係咁樣嘅唐津咧，我本來係有個朋友介紹我唐津呢個夫子招市嘅，我都係嗰句呢、這個係叫做叫做自行決定有幾安全啦。我朋友去就話好好玩嘅，我去到10點鐘咧，趴街。九唔搭八嘅，冇一都冇嘅条街， 个个钟 嗱点样去咧？就系又未用，佢收12点嘅写。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咧，即系你特登喺长津落个车，再转巴士搭半个钟嘅，嗰个巴士仲要疏车嘅，咁你要自己衡量一下值唔值得咁样去咯。 因为咧，如果行超市嘅话咧，你真系天未光就出发噶啦。 我睇日本个唔系睇台湾个 blog 咧，嗰条友就话佢哋6点搭车喺造河上去嘅，所以系7点零到8点钟啊去到噶啦，去到唐津，跟住就转埋喺8点半嘅啫，佢哋入到去。 系啊，因为好啱就系我去嚟话，我去咸本超市，咸本超市唔好讲，因为嗰个系例外嘅。嗰 本就旅游区啦，同呢个筑地差唔多啊， 系啊， 就 少少有人嘅， 系啦。 啊，筑地讲真，筑地想旺啊，都系朝头早去噶啦。 啊，講開嚟緊，我嚟緊，遲下個禮拜我又去東京咧，我 book 到去豐州睇 哦新嘅新， 我睇下嗰塊玻璃，嗰塊厚玻璃同塊薄玻璃爭幾遠啊？ 係咯， 佢講嘛，你冇 book 到係睇塊厚玻璃，有 book 到睇塊薄玻璃，所以簡單講到最後都係塊玻璃隔住， 係啦，唔準備 入。唔係喎，你其實咧好老實講咧，你去食嘢咧。都是翻足地啦，你都系 足地有啲飞木搬咗啲嘢食系， 嗰边都系搬个架搬过去俾你坐噶啦。 嗱，讲埋九州先，嗱九州咧就佢我因为九州其实佢最，如果你话喺九州去九州玩嘅话，熊本咧系一个中心嚟嘅，因为佢去北南都啱啱好中间。你话去九州，我去坐去鹿儿岛嘅话咧，但系个人钟嘅啫嘛。去福冈50分钟，去鹿儿岛就个人钟。咁啱好中間 由上面鏟落去就差唔多兩個半， 係兩個鐘咯。 喂，咁你即係同我落長期差，不過唔係我落長期一個鐘啫。佢黐線嘅巴士，個巴士喺福岡兜咗一個鐘先嘅先。 長期同埋，不過長期好乞人憎就係，如果搭火車嘅話咧，長期係一係骨頭路嚟嘅，你淨得來回車㗎，你冇得兜第二條路啦。搭特急長期特急， 其實仲有一個選擇嘅正式嘅，我成日覺得咧應該係長期搭船過翻去紅海嘅。你呢個最簡單，搞冇咁多嘢。 你搭船不如，如果係長期搭船，不如去韓國去釜山。有船去負擔 咗。我老細，我公司我老細就講嘅，下次真係咧喺熊本買間屋過釜山又方便，唔係熊本，喺福岡買間屋過去釜山又方便，過翻日本又方便。 黐下線， 因為佢啲樓廿零，即係咁計，港紙廿零30萬啫嘛。你喺香港就係俾到首期嗰度成座屋買咗翻嚟啦。係 啊，咁你只要你 唔係東京，唔係市中心咯。咁又有冇講嘅？ 只要唔係東京，唔係大阪。係你而家係依兩個地方以外，日本講唔係好貴咋？講埋講埋啦，亞洲火山你依個咧，其實咧， 我記得 有要有緣分去亞洲火山係要睇緣分嘅，因為成日封山。 我印象中我小個去過一轉去亞洲火山，點解咧？埋單係唔知邊 Q 度買咗有塊劈有塊嘢，仲擺咗我自己屋企嘅咩啊？亞洲火山灰砌出嚟嗰塊牌。 我因為我第一次去咧就好多年前噶，嗰次去上嗰次咧就冇封山，去到山去火山口嘅。 嗯。 但係最上一次就因為火山爆火出煙，就去唔到火山口，就只係喺山中腰睇睇。 嗯。我唔記得嗰次，但我嗰次好似係落雨啊，我記得嗰陣時，因為後屘睇翻我細個啲相，唔記得應該唔知小一小二嗰頭。 你想睇火山嘅話咧，即係近距離睇火山咧，去鹿兒島啦，唔係九州，九州有兩個火山係可以近乎超近距離一。阿叔，因为如果阿叔佢唔个火山安定嘅话咧，你系可以行去火山口睇落去嘅。你要睇到火山口下面仲有烟出嘅，我第一次去嗰时系见到有烟出嘅。第二个就是英岛，英岛唔想去啦，但系英岛你可以喺个山脚望上去嘅，好近嘅。及鹿儿岛啊？ 喂，不过冇啦，而家啱啱边区话嗰个大冲谷又封 Q 咗。 系咯，即系沙，因为鹿儿岛即系俗称，即系简单就沙魔。其实而家仲系仲沙魔嘅，因为之前嗰排即系去亚洲嗰次，我去即系预约啊嘛，用火车证。咁我走去卡塔预约嗰时咧，我听住嗰个工作人员话：哦，系沙魔啊嘛，几哇，而家仲系用沙魔要字眼咋？ 好多地方都系用翻佢自己原本嗰个角。 因为一般嚟讲我以为，因为我以为咧，你而家你 JR 工作人员而家用近嗰市民啊嘛，鹿儿岛啊嘛，但系个工作人员系用萨尊麻咧，哦哇，你系当地人，你只能系当地人啫，一定系鹿儿岛人，唔系你会咁坚持你用一个咁古老嘅名词啊嘛，呢个系好意外噶，我系几意外咋，工你话个客用唔出奇咋。G.R. 人員用我就覺得驚奇啦， 佢係知鹿兒島啊，直情係 啊，鹿兒島啊。 O.K. 定殺你去殺魔幾點鐘幾點鐘啊嘛，聽住嘅。 O.K. 實豬埋舊嗰時埋差好遠㗎，我冇聽錯㗎。我係頗意外㗎。係嗱，鹿兒島咧，最值得去嘅你啲咩？當然唔係西雙龍城個窿啦，西雙龍城匿埋個窿得好鬼細，冇嘢好睇嘅。 唔係呢個紙咩枕旗？枕旗市 係啊，係咯。唔係鹿兒島咧，就係咩？即係去亞洲去英島嘅啫。坐船只十零分鐘嘅啫，坐喺度渡輪啊，即係嗰啲環島渡輪嗰類啦。去到重點就係喺英島咧，係有個市民温泉嘅，即係嗰啲真係俾當地人浸嘅。那個温泉唔係靚，即係佢唔係好靚水質嗰啲，就一浸硫磺味嘅。但重點就係佢有男浴場，一塊落地大玻璃遙望成個鹿兒島市。你条条揈咁企身望住鹿儿岛市，跟住睇船行下去。 唔系，我谂住你驳下一句，你做咁条条揈喺度望住，觉得自己好渺小咁。 系啦，喂，系一种就系龙体狂佢兴奋。喂，个风景真系讲笑啫，风景真系好靓。 唔系自卑咩？ 唔系嗰度就不过嗰度你就预咗就系咧，你成日都系火山灰咯，因为佢火山系长年出灰啊。 嗯， 系成，因为你一去到就。一去一系踩佢腳之後，哇！成刻好似換一層白灰咁樣，係成個山都係，因為之後每日都爆，係多少啫？ 因為我即長期噴緊嘢， 長期噴嘢， 間在係噴得勁定唔勁？ 甚至喺鹿兒島市近海邊啊，你都見到一層灰啊，因為風吹埋啊嘛。 係咪好似唔知之前講過話係嗰個市啲人係長期都要帶住把遮就係、 是、驚？ 即總之係你簡單就係，總之佢嗰日係你攞住把遮唔使開，但可能下晝突然間你講就開始又噴嘢，你就開遮擋灰咯。 因為影到火山上一次爆發係100年前。佢而家封城，英島本來唔係咁濕咁大嘅啫，係每次爆發都擴大咗，爆結果就由於縮緊個島， 佢爆得出嚟即係暗瘡咁啦，縮咗谷高咗啦。 咁爆下，咁佢變咗黐埋咗陸地啦，有部分。但其實佢最初係個細島啫嘛，但係佢係因為佢係想叫幾活躍火山，所以對於你最想睇即係睇近距離叫幾近距離睇火山咧，鹿兒島好正，好正嘅。鹿兒島咧就仲有鹿兒島就是。好妙嘅，鹿兒島中央同鹿兒島站咧係兩樣嘢嘅。鹿兒島站咧就真係鹿兒島盡頭嚟噶，係一個好細嘅站嚟啫。鹿兒島中央就真係九州星光線總站。 即係咁嘅感覺，大埔同大埔區嘅關 係。係啦 ，OK。 OK。 通常咧，我有一次去咧就去咗鹿兒島站，跟住鹿兒島就行廿分鐘行翻去鹿兒島中央，冇遠嘅，好細嘅，細其實好細嘅啫。 唔知道感覺好似鹿兒山同鹿兒山市個關係咯，其實 類似啦。但因為其實鹿兒島中鹿兒島咧就比感覺上就咩有啲似四角嘅高松， 嚇、 比嘅所以所以叫哇大城市又唔係 佢近近海啫， 寧靜中第二樓嗰種，即係因為我哋去日本知道有日本所謂寧靜係叫做講得好聽就寧靜，好聽就死 十浸，死十 浸，死十 浸咯。你講起死十浸，我去戲嘢嗰陣時，我 friend 又俾咗個結論啫，呢度拍 Walking Dead 或者巴哈薩都冇問題。 你讲死沉沉，我觉得反而系如果我四角去个地方之中，金字，我觉得系， 因为嗱，日本咩我 即系你同样都系爱媛县，金字同山个气氛完全系， 同山大城市噶啦，同山就 系啊，即系你，我觉得系仲有高重嘅，其实重新系 嗱咩叫做宁静，但系嗰个生气嘅咧，鸟取 吓， 鸟取全日本最少人嘅食完，鸟取市中只系市首府啦。人嘅學習真係好大，你唔覺得佢？你唔覺得佢 鳥取嗰個大沙漠計嘅地積比率都即刻除開曬啦？ 即係鳥取嘅市咁啊，係啦，鳥取市中心嗰個人係少，但係你唔會覺得佢冇生氣嘅。但係有啲喺東北市即係酒田嗰啲咧，哇！嗰條街， 喂，我想問鳥取你哋去邊咧？ 青森都係啦， 青森唔係青森相對多人㗎， 青 森 多， 但係都係覺得好靜㗎。 唔係，你只做咗翻工時間咋？你翻工時間好撚多人㗎，因為始終話曬都係青森市首府啊嘛。 啲人真係好靜， 你撞唔啱時間啫，你撞啱時間係好多人嘅。 係， 即係有時我朝頭早，哇！一次朝頭早話，哇！不如青森市咁多人㗎。 係啊，我真係唔知。 之后要翻工，其实都系因为话多人到东京嗰只，但系肯定系有热闹嘅， 啊、 即系叫做条街系人来人往嘅。 嗯， 唔系好简单，我搭架新干线上，我东京搭咗上去函馆咧，去到嗰个站嗰阵时，其实落翻嚟嗰阵时，落翻东京我嗰阵时系唔知十一点零搭车啦，咁落到点零两点，其实成车坐满嘅嗰阵时。 啊 你見到係個站有堆人排隊上車嘅， 嗯、 即係你仲要諗下，淨係新幹線都咁樣排，你肯定普通線都有堆人㗎啦。你要咁嘅人喎、 啊。嗱咩叫做死氣沉沉咧？憤怒北海道憤怒。我係嗰日我嗰次去過一次啫，嗰次落緊雨嘅。 村路 即係總之睇濕住啦。 你話個 村路， 今次邊做個村嗰個啊？ 係 村路。 總之睇完，哇！周圍啲鋪頭咧，一係都係丟空曬嘅，條街冇人嘅。哇！大佬你咪咁，仲有大城市嘅，即係嗰啲就咩？你攞出你放寶具掃街都掃唔到一個人嗰種嚟噶，係真係咁誇張嗰只嚟嘅。 我諗都唔係放寶具啦，你掉粒核彈落嚟都唔知，即係可能一隻手掃得暈咁滯噶啦。 係，即係但係你嗰種寧靜，你覺得係心寒，即係覺得係好有種冷 荒廢嘅感 覺。但係嗰種叫做咩咧？呢個荒涼感。 荒涼感。 荒涼啊！即係冇人住。 但係九州相對嚟講就好少依類咁嘅。 唔係啊！你講荒涼感。 唔係九州你要去到宮崎先有啊！我估應該要。 我哋嘅超監都啱啱去一個好荒涼嘅地方啊！ 算啦，佢啲 咩跌幅啊？邊度啊？ 咩啊？鬼佬村嘛話你做咩？你做乜一結集仲叫佢行入去睇喎？ 我嗰個 行入去唔緊要啊！你阻到嘢都唔緊要，我驚俾佢揼親啊！ 係放心啦，佢冇命，佢條命好硬嘅。 唔係。一個你驚係俾嘢跟多，個驚係俾嘢揼親。 係咯，就係咯。即係九州，我印象就算係正啲，就宮崎啊，宮崎市我去過啊，因為有熱，我曾經去揾浸沙浴啊，即係揾啲沙埋咗啲咧。 唔係鳥取嘅咩？ 唔係宮崎，宮崎有九州宮崎有去玩，但係都算係幾多人嘅。即係其實九州俾我印象係幾好嘅，係唔會話俾一個叫做咩荒涼啊、冇人啊，一個殘破感覺。 喂，既然都講到咁啦，不如唔爭就講埋啦。你哋飛過幾個機場？啲班機時間係點咧？其實我覺得不如都唔爭在當旅遊節目咁講埋佢啦。 我都喂，通常嚟講，都係福岡啦，冇咁屎忽鬼啊，即係求其啦。因為 唔係啊，長如果長期走咧，其實個時間係靚。長期走係幾點啊？長期走係八點鐘起飛。 朝早啊！ 但因為咧，佢日本時間八點，但因為咧，佢飛翻嚟三個鐘嘅啫。 嚇！ 所以變咗你喺香港落地十點。 哇！ 所以時間係靚嘅，其實到 哇， 好靚嘅時間。 嗯。 落地另計啦，但如果你係走，其實我今次就係博多一日。長期走，我發覺你係玩得，因為諗下入到去九個字嗰架車又唔塞嘅，中一條路鬼影都冇啫。咁、變咗，我覺得 OK 喎，博多機多。福岡我見好似 但福岡就真係有得揀咯，叫做 福岡好慢，福岡好慢。我見博熊本就呢排好似有翻機，鹿兒島又係好疏嘅啲機。 係咯，其實如果你正常計，你最尾嗰日你都會去掃街去福岡買嘢食噶啦，其實都會。 係通常最後一日係福岡噶嘛。 係啊，應該正常福岡，同埋你揀個時間你可以揀夜啲嘛。 講起我講嘅記得一次都去福岡啦。咁嗰次我就係因為為咗火車證包埋，即係總站就喺福岡嘅，即係火車站盡頭啊。關西嗰張講火車證咧，佢包埋福佢包福岡 啊。因為新幹線去到去博多噶。 係啊， 咁係坐唔到普通 JR 反而。 因為嗰時咧就好似唔知邊個牌子就做同 FGO 咧做緊嗰啲聯動計劃。买啲衫裤咁样，咁我就大班，我嗰几间都唔见， 条气唔打顺，喺福冈，叫喺福冈俾我买到。 O K 啊， 两转咧，批评嘅你身，批评嘅 你条气都真系好唔顺咯。 你平嘅 T 恤，或者最屘去埋佢家，最屘去埋嗰间 Ava 嘅咖啡食嘢咯。 其实 O K 噶，啲西日本啲 pass 系好用嘅，因为佢有条新干线真系由博多落到去大阪，同埋中间啲线够多咧。 咪贵一万英啫嘛。 系你睇下去咩地方？如果你真系要去大阪。有博多去大阪就最貴嘅，好似萬九 yen。但如果你就局部嘅話，你好似淨係九州同埋岩國，即係山口縣嗰啲嘅話，就萬中啲，唔係太多，係咯 ，OK 嘅。係 啊，即係唔係貴出去計劃。 即係嗱，咁你哋講九州講四國啦，四國如果機場嚟計，嗱松山就可惜啦，即係香港冇直飛松山啦。但係即係關西有機去松山嘅，晏晝四點。 唉，你唔係我唯一諗到咩咧？我先飛台灣個重山， 啊、 再喺嗰個重山再飛去嗰個重山。 我唔知道有冇你可以查一下先嘅，其實都唔係我嗰次點玩咧？我嗰次咧就係、是、搭凌晨機，即係夜晚一點嗰班去朝頭早去到關西機場。 正啊！ 咁嗱，中間有七八個鐘剩噶嘛，做乜嘢咧？落咗和歌山。 你落和歌山原定落去邊度先？ 唔係和歌山市，我 冇乜用，又超冇人 去探只貓貓啫嘛，嗰次穿線係咯，我未 有心機， 係啊，反正我咪去一次咯。好啦，跟住好啦，咁啊探完，跟住仲有少時間落埋和歌山個市裏邊兜個圈望一望。 我和歌山市行過之後， 好靜，鬼影， 超冇嘢玩喎。 係啊， 唔係我諗你真係去，我即係嗰次同屋企人去完和歌山城之後，屋企人結論就係、是。其实和歌山咧住一晚就够啦， 系噶。我初初以为 我仲要咁啊，我嗰时仲要住白滨，佢真系话白滨咧住一晚就够啦。第二日你都系翻大阪算啦，唔好留喺度两日啦。 你无论白滨又好，和歌山好，你唔使住，你冇嘢可以俾你逗得咁耐。 唔系白滨都玩唔到，白滨你骑量俾你玩到一个朝头早到下昼，玩完噶啦，齐啦。咁一个鱼市场， 系啊， 一个咩千叠浪，三段壁， 跟住有大沙滩咯，有个。 佢跟住然之后仲有嗰个你骑量拎上埋嗰座山，你冇嘢做嘅嗰度。 系啊，冇噶啦，系啊，咁样情况，咁跟住嗰日咪即系玩完之后咪过去机过去关西去上飞机咁样咯。 啊， 同埋就即系今次个旅程好得意嘅，即系我啱啱上次旅程咧，我去四国啊，但系我唔系四国飞嘅，我来回都系关西嘅， 正常啦。 同埋最搞笑嘅地方，我系冇入过大阪嘅。 哦，两都正常，即系 我系攞俄哥山做据点，跟住过四国咁样去。 都是我以前啊，去喺日本玩啊，我都系去东京成田机场，都唔系东京噶。 原来我依家 经过东京啫， 我依家先知道。 你系飘过 咯。 我依家先知道，原来南海有轮船嘅。我先知 听过， 我冇游。南海电铁我搭过咧，如果你诶佢难波咧，其实南海电铁仲快， 系， 因为佢行海边直铲上去，我都搭过，仲要架车咧，因为唔知点解系咪可能外国游客唔熟。即系 JR 以外就唔熟 吓，系啊， 变咗咧嗰个车咧，我嗰日搭咧，我星期六落地啊，嗰日鬼影都冇。 唔系你讲南海大阪去啊？ 南海上大阪鬼影都冇只啊！嗰个人我成架车任重，架车靓噶，架车靓仔。 O K 噶 ，O K 噶，我觉得 靓仔。 某程度上南海好过 JR 其实。 喂，最紧要冇人， 系 又阔落吓。嗰边咧系你最惨系你唔系坐，你唔系上京都咧，你唔系坐阿 Luca， 其实你唔好坐嗰架区间车 吓。嗰啲通勤用噶嘛，嗰個快速其實係真係好鬼多人嘅，梗 係啦，佢依家 只要快，真係坐南海啲快速好過， 係， 即係咁嗱，最後即係你要翻去九州先，先莫嚟，你會去咗次九州咧？如果俾你， 我其實我老婆就餓緊我嘅，因為我老婆啱啱轉工冇假咧，所以佢今次去唔到嘅，我先同我朋友攝腳嘅啫。如果佢話有假咧，佢係想去嘅，不過我就諗緊就係我應該就。即系点样咧？博多出或者入，就争在系落熊本定系落去鹿儿岛嘅啫。 个人建议去鹿儿岛，靓啲，鹿儿岛靓啲嘅。 即系或者相对，我索性留够去七日，咁我就可能鹿儿岛唔出 七日够啦。或者九 即 系一般 睇边啲机时间就够啦。 我净系九真嘅九州七日够啊。 跟住就可能唔知 嗱，除非咁啦，你要去又要去长期，又要去鹿儿岛， 长期就算啦， 长期一次够 嘅。你有噶啦， 因为老婆真嘅， 我中意睇滨南岛嘅。 你话唔中意滨南岛，唔中意去原百基本嘅话咧，唔使去长期噶啦。 唔系，我觉得唔系，我系个人觉得咧，其实咧，如果你北九州、南九州，其实要分开两次行。 嗯， 即系我唔计你福冈系到中心点嚟噶嘛。 啊， 你如果福冈长期坐河就一次， 熊本。 跟住福冈熊本同鹿儿都有一次，咁样去咯。你如果假入鹿儿都咬翻去长期咧，其实好辛苦嘅。 你其实最好 落长期，一定唔落长期。唔系好简单。其实买唔系，我先冇你信唔信路。 但系 问题系冇景点啊， 冇 啊。即系讲得，除非你系遗迹项，我唔阻你，你又关唔到啦，开心死你添啊！最好俾你毒死添。 你走去睇原子弹已经冇所谓。 系啦， 因为荷兰控，荷兰控可以去下先得咯，紧得话。 我唔知道，即系我真系谂到咩？你唔系烟花控咯？我之前讲、你，即系佢讲明嘅，三月去到十一月放烟花嘅，晚晚都， okay. 即系晚晚都少人子。你中意去睇人哋荣华灿烂，你去啦。但系、 okay. 但我唔知道你问我，我觉得一条直线直督会简单啲咯。 嗯， 唔排除最多你话过去长期睇下嘢嘅。 即 系 结论都系 搭船即刻来回， 去红本算数，去红本算数。O K。 呢个系真嘅。咁、好啦，咁今次大简单嘅介绍，因为结论系真嘅。就是仲有一个冇提过嘅，其实咧， 其实 大分都好似冇人讲，冇奖马落又冇人讲， 漏咗个， 有冇人讲？游步鱼有冇人讲？ 唔系关门大桥，关门隧道。 哦，嗰、个我当九，我当 九州同本州交界嚟嘅，其实可以当 嗰个我当系关山阳县港噶，因为我从来只去 呢个门司港都系九州嘅，其实。 但系通常我但系嗰度我当咗嗰度系一个 系。虽然你坐山阳本线系好似方便啲， 行到咗因为山阳本线由下关行过去十零分钟啫嘛，好近啫嘛，所以我通常我唔当我唔去九州嗰度系。嗱，因为嗰条隧道有咩讲啊？顺便讲埋啦。由下关行嘅一条隧道咧，就行路去九州嘅， 冇错， 行路去九州 系啦。因为隧道咧就但系200米，200米左右， 二百米都唔短咩？ 唔知， 我记得500米，我记得好似 唔知二百零。 嗱，唔系个原情况就系有啲似赌波海道咁样嘅，即系有条路可以俾你行过去，亦都可以俾踩单车过去。咁样 嗰条路咧，又边度冇？边度千十 万？唔系赌波海道啊？ 冇 今次就去味道嗰条啊！ 哦，因为嗰条路，因为嗰条路就好短嘅，但系已经几百尺度啦。总之系单直，系一条直路嘅。当时我去到嗰时，我已经见到人喺度跑步，因为我当啲谂，当时入去就哇，落雨又跑好正啊，来回一公里啊，即系我应该五百尺左右，一条单线吧。哇，一个圈一公里来回一次，又有少少上斜落斜，又阴凉，全天候哇，正爆 系噶。 即系我谂都冇咁样，跟住有人喺度跑步，你喺度 系啊。 即系完最好嘅，又够阔喎。 系啊， 即系噶，即系跑落雨跑 完，雨踩车过去噶嘛。 系啊，即系我因为嗰行去九州最好嘅，因为中间话平时话嗰边就九州，呢度就系本州咁样嘅。嗱，最屘讲话咧，再嗱，咁冇讲啦，别府温泉地狱啦， 唔系汤面， 池地狱， 唔系汤面。 O K， 几好睇嘅，其实都几得嘅。 O K， 大分冇去过。 O K， 高千穗神话故乡。睇下對日本神話會再，有、 okay. 趣可以，但係都幾麻煩，因為要紅本市坐 成個。呢、這個係鹿兒島有冇去睇神魔帆啲嘢？ 有大把， okay. 當你唔想睇咯，成條街 即係當地土嗰啲咩？ 當地周圍都係 哈魯， 係成件咩？成個鹿兒島市就係神魔景點，係 咯， 周圍都神魔市嗰啲歷史啊， 即係啲名字講嗰陣時啲係咯，啲威水史 係啊，好多神魔，因為只要有嗰個係屬於叫九州入邊最老歷史，即係叫歷史嘅地方，其中一個城 係咯，同埋好兇狠，好兇狠嘅啲神魔 係啊。好啦，咁大致就簡單講咯，叫鹿兒島呢啲鹿兒島印象啦，都唔係九州印象啦，都唔好詳細。好， 有下次九州概論啦， 差唔多啦。 咁下次等阿超哥翻嚟講下佢喺 鬼路村， 去鬼路村走去睇廢墟啲奇離嘢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